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哥儿丫鬟没有心，哥儿丫鬟郎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。 Thank you. 随风摇曳的枝头，清晨抬头望一望，绿叶挂满树上。 双手承受命运祝福，